着你，我总停不下伤心的泪滴。往海茫茫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愉快的聊天，亲亲离离，念叨着你啊，记挂着你，你怎可以一去无消息？是故意还是已忘记？要不你究竟在哪里？那伤心的网络，伤心的记忆，无情的结局，无情的你，盯着你的头像，思念总会过去，希望它突然变红变绿。伤心的网络，伤心的记忆，无情的结局，无情的你，盯着你的头像，痴痴地想着你，每天都收集你的信息，没有一句言语，你就没了消息，寂寞的夜里，寂寞的等你。等来等去，都是伤心的回忆。